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建立主体型革命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90周年中央报告大会1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参加大会的有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有党委员长、在平壤市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成员、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干部、平壤市机关、工厂、企业干部、生产革新者和革命烈士遗属。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做了报告。他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胸怀开辟朝鲜革命新的道路的雄心大志，于主体15年1926年10月17号建立了新型的先锋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是一个宣告主体革命事业庄严开始的历史性宣言，是一个在开创朝鲜民族命运方面带来根本转变的事件。由于打帝同盟成立，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迎来一个历史的新时代，能够与崇外主义、教条主义等种种旧思潮诀别，具有最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战略战术，依靠民族自己的力量胜利前进了。朝鲜革命以打帝同盟的成立为出发点开始前进，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卓越而老练的领导下，经得住一切考验，战胜种种困难，坚持主体的血统，从胜利走向了胜利。他说，始于打帝同盟的主体的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如今在金爱德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迎来了一个伟大的继承和转变的时代，并强调全体军民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金爱德金正恩同志周围，为胜利完成始于打帝同盟的主体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